但呢仍然是在调查之中。而在这些信息被证实之前呢，我们也接到了大家最不愿意听到的死亡人数，死亡人数上升到了50人，其中包括了17名消防官兵。另外，据天津港集团公司报道，目前有数十人尚无法取得联系，正在积极的搜救当中。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新进的消息，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的王令律师。王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那么我知道王律师在事件发生之后呢，对这个事件也是非常的关注哈。其实说到信息的披露，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爆炸发生的时间是12号晚上近11点左右，但是呢，直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52分，微博天津发布才发布了第一条和事件有关的信息，这样的一个速度看起来隔了几个小时，但是在受灾的这些人当中，这几个小时可是不好度过的。而且在网上得知这一信息，看到这些图片和视频的人，在这几个小时当中也是在纷纷的不断猜测，其中甚至有一些留言就谣传出来了。那么从您了解的情况来看，官方发布消息的责任是不是有法律上的规定？那么在法律上他们是怎么来规定的？天津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又做得怎样呢？ 好的，从大家目前的反馈来看，对目前天津有关方面的信息发布的情况，认为是做得不足够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明确的可以看到，那么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是有着信息公开的义务的。比如说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那么那里面的就很明确的规定了，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那么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事件，那么政府信息应当主动的公开。那么尤其是也比较明确的规定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以及应对情况，那么也是应当属于公开的范围。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另外一部法律，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那么更明确的规定了，那么像此类的公共事件的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启动应急预案，并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公告，以及相关突发事件危害的这么一个信息情况，公布及时公布咨询电话等等等等。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那么天津政府无论是在公布信息的内容的广度、深度以及及时性方面都有所欠缺。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广度、深度、及时性哈，就关于到及时性的这个，刚才您说到的法律当中呢，它是说政府有责任及时公开，那么怎么样算及时？事发之后，因为事发是在凌晨时间，那么政府的这个官微反应的时候是在4个小时之后，其实那个时间也是在深夜，那么这样的一个速度能够算是及时吗？这个及时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好的。法律规定不可能穷尽一切的来规定，比如说及时，它不可能对及时这个词来限定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或者说1个小时，它不会做这样的规定。那么我们按照常理来理解的及时，应当是政府在已经启动应急预案之后，那么就应当马上发布了。那么我们 马上发布这个应急预案。 对，应急预案以及应急预案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减轻灾害的一些建议，比如说相关道路啊，哪一条到哪一条道路，我现在可能要采取一些交通管制措施了，某个医院以及其他的一些我现在要处理的医院，我要及时的提醒市民，那么你要去其他的医院就诊，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这个我们医疗资源更集中的向应对灾害方面去进行处理。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空气的质量是不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定点的监控，还有水源啊是否安全，这些信息都应当及时的来进行发布。 而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很多都是由现在 自媒体比较发达，很多都是个人通过自媒体发布出来，可能形成了谣言，同时呢又有一些其他传统媒体介入，把这个信息一点一点的挖出来，然后才看到政府方面做了一个官方的发布，然后再开发布会。这个虽然这个顺序并不是说有什么不正常，但是从及时性上来讲，这一点现在是明显有欠缺的。那么刚刚您提到的政府，它应该在比如说是交通信息方面及时的做一个，比如说是应急的一个交通信息的管制方案，然后同时把整体的这个应急预案都要在制定之后及时的向社会发布。那么这些应急预案我们现在是能看到的吗？ 按照法律规定是应当看到的，而且这个应急预案不是事故发生之后、灾难发生之后再来进行制定，而是在灾难发生之后立即来启动这样的应急预案。所以这样的应急预案应该是一个常备的、进行广泛宣传的这么一个预案。这种预案不仅仅是应对滨海这个事故，而是应对天津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类似的事故都应当去遵循的这么一个预案。 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在这一次的报道当中呢，很多媒体也是冲在了一线，除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消防官兵，他真实是深入到火灾的现场里面去进行搜救，很多媒体的记者也是在现场。那我们也看到同行之间在互相提醒要戴上口罩啊等等，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终于知道了到底是什么物品爆炸了，但是爆炸原因到现在还是没有调查出来。不过呢，在昨天记者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报道挖掘出来了肇事涉嫌肇事的企业的相关信息，当然这种信息在今天呢也是有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仅仅说到企业的信息呢，根据工商登记，这个涉事企业它是瑞海公司，它在2012年注册成立，许可经营的项目呢其实并不包括危化品的存储。同时有媒体报道指出呢，事发地点和附近的居民楼间隔仅仅是300到500米，而爆炸地点旁边直接就是会展中心、住宅还有足球场。那这样的一个信息披露出来，大家肯定就会问，有这个危险品的存储地点和居民楼之间的间隔难道没有法律上的规定，比如说划了一个隔离区吗？那么城市的规划当中是否有相关的规定呢？王律师。 好的，我们法律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是有相关规定的。那么而且这些规定呢是一个立体的体系，从国家法律的层面到我们的行政法规到国家的标准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我们从国家法律的层面来谈，我们2007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就明确的规定了，那么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的控制性规划，详细的控制性规划和整体规划这两个部分。那么天津市政府有没有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来划定专门的用于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的存储的区域，以及就此来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个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不好去判断它。但是我们在将来进行问责的时候，是肯定要考虑相关的因素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它运营的这个地点是不是处于政府划定的这个危险品的存储地点。如果不是，那么相关责任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划，那我们的天津市的规划人员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从法律层面讲。那么从具体的，我们从法规还有我们的国标啊上面来讲，也是有很明确的规定了。那比如说我们国务院的这个危险化学品的，那么这个办管理的办法里面，安全管理条例里面就比较明确的规定了，是吧？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那么与下列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下列它就包括了，那么学校啊、体育场啊、居住区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它是有规定的啊。 那这个距离应该是多少呢？ 所以我说咱们的规定是个立体的规定，法律方面呢它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化的一个规定。 但是在我们的国标里面就很明确的有规定了，比如说我们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这是国标18265啊，这个国标里面就很明确的规定了。那么大中型的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的公众建筑物、交通干线、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保持1000米。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仓库实际上它就在干线边上，交通干线的边上，这明显的就是不符合我们的法律规定的要求的。那么实际上就我个人来看，对于这种危险品的这种存放，实际上它应该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烟花爆竹，前些年烟花爆竹事故比较多啊，经常出事。那么后来烟花爆竹的国标它进行了调整，它就很明确的规定了，我烟花爆竹的这个与周围的这些建筑物啊、公共设施的距离应该怎么测算呢？应该按照我这个烟花爆竹企业我的库存量，哎，我的爆炸品危险化学品它的库存量，如果发生爆炸，最大程度上它会造成多大的范围内的损害？如果造成2公里、3公里，那我2公里、3公里内都应当是没有这些公共设施的。所以这个我们又回归到上面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法律层面呢，就是为什么说法律层面强调规划的重要性啊？我们整个城市建设来说，规划是龙头，只有规划确定了，才涉及到国土房管等等问题。那么规划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体现了。那么我现在要建这样的一个危险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存场所，那么是否有这样的规划，以及这样的规划，哎，它规划出来了，你这个地方到底能存储多少？你存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TNT 它相当于很高吨位的 TNT 的爆炸量，那么这样的一个爆炸量它会造成多大范围内的损害，那么实际上是有一个测算的，是吧？这样的一个规划出来了，什么地方能建，如果不建了，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不能批的。那么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两方面责任，一方面是行政管理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说到了我们现在反响很强烈的这个环评的责任了，是吧？ 那么说到环评的责任，其实从事发之后很快就会有媒体几问，五问也好，八问也好，很多都是指向了这个环评，说这个涉事企业怎么能够取得这个环评的资质。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昨天这天津的这个第一场新闻发布当中呢，也会有媒体报道出来说，涉及到的环评呢，他们在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环评的问题，而是安全生产的问题。那么在这儿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家就不知道了。你说这作为一个港口的仓储的企业，它实际上是说别人运来的东西在这儿暂时放一下，然后又运走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到底是涉及到环评问题，还是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问题，或者是还涉及到其他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来哈，刚刚主持人谈到这个多难兴邦的问题。多难怎么兴邦？我们有必要对每一次灾难发生之后去进行分析、反思和总结，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我们才能兴邦。那么从目前的情况，这次天津的灾难事件爆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它不是环评造成的，它也不单单是安全生产造成的，它是一个多因一果。比如说我们开始谈到的这个规划的问题，这规划选址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现在谈第二个问题，环评肯定也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从结果来看，这个环评肯定是有问题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那么如果从其他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我们从程序上来看，我们现在质疑这个环评它显然是不妥当的啊，它做了一些这个调查表，那这些调查表到底是向谁调查的，有没有在当地啊这个周边范围内进行公示来征求意见，那我看他都是没有的，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呢也是错误的，而且错的明显的依据不足，这是一个程序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那比如说烟花爆竹企业啊，它规定一个范围，它是有一个计算你的爆炸物的啊最大的一个爆炸范围来确定这个环评影响的。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危险化学品中实际上是有必要参照借鉴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样的环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计算，哎，这个公司它到底是运什么化学品，这样的化学品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它是剧毒还是易燃还是易爆， 如果是剧毒，我们怎么来确定它的环评影响？如果是易燃，我们怎么来确定它的环评影响？如果是易爆，我们现在看这一次发生的是易爆，那么易爆怎么来确定它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它的环评，它完全都没有做嘛，在这个问题上它肯定是失职的。 这是说企业的失职吗？应该不仅仅是企业失职， 这不是企业，这就是环评单位的失职。 嗯， 不仅仅是环评单位的失职，这还包括环境保护的相关监管部门的失职。你这个环评，这明显错误的环评报告怎么能够通过行政审批呢？ 嗯， 是吧？这不仅仅是企业本身，企业它是请了中介，中介是有问题的，中介之后那么还有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这是三位把关，三位一体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的环评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那我也注意到有很多网友提出来，这还是一个是安全生产的问题。 嗯， 这显然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的来看，是吧？那么我们政府对于这个相关的安全生产，它是有监督管理职能的。当然，我们谈到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谈到两部分的责任。第一个是企业本身的，还有一个就是相关职能政府职能部门的。那么我们看到法律规定很明确的，那么政府应当对本区域内的容易引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定期进行检查监控，采取安全的防范措施。那么并且还有明确的规定是啊，对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三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所以这个安全评估它不是一次的，它是日常的，是吧？你重大的三年要一次，平时我还要进行登记监管检查。所以在这里面我想恐怕除了啊这个涉事企业现在毫无疑问它是安全生产是肯定有问题的，出了这么大的责任事故肯定有问题的，那我们的监管部门，我们中介机构实际上也是有责任的，我们有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登记啊监控管理检查，是吧？进行评估，这些可能我们都没有做，但是具体做没做恐怕要等相关的 事故 调查、 调 查之后我们才能做这个结论。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个人认为可能没有做到这些那个。那么作为企业来说，那我们很好说，他自己作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应当根据它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特性，那么应当设定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安全灭火防爆泄压防毒综合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等等等等措施。这些措施不是说某一步的，这个都是有比较明确的法律规定国家标准来做的。那么这些天，你像我们夏天可能天热，昨天是不是天津那边是吧？前些天天气比较热，造成了这一次爆炸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的企业有没有做好防晒、调温啊、与防爆这些隔离的措施？恐怕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嗯，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一个是说信息披露的，一个是说城市规划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事件，因为现在的事故的原因到底，火灾爆炸到底是什么引发的，现在还没有调查出来原因，所以呢之前大家有媒体在问说是个环评怎么通过的，那有这个官方的声音说这个不是环评的事儿，是安全生产的事儿。那么刚才呢王林律师也已经分析了这件事情应该不是说一个原因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就是刚才王律师说的，这是多因异果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故。那么在这之后，我们也会来问，到现在了，我们不知道到底引发爆炸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事发将近20多个小时，我们知道了爆炸物可能会涉及到哪些内容。当这个事件发生出来，大家其实当时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死伤多少，到底什么炸了，危害有多大，等等等等，后续怎么来救援。而现在呢，从这个信息的反馈当中来说，可能大家就会怀疑，难道这个企业他自己存了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吗？ 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那么关于危险化学品的存储，在这方面是不是咱们国家也会有刚才王律师提到的法律上的规定，或者是部门的一些规定，或者是行业的一些规定？那这样的一些规定又是怎样的？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请王律师继续来和大家说。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千万不要走开。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在关心的滨海新区的爆炸。多难兴邦，光问责还远远不够。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财良律师事务所的王令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特别想知道到底是什么爆炸了。一开始说是电石，说是电石怕火，可能是有潮，或者甚至是说在消防队员救灾的过程当中，不知道里边有电石，用水去喷，结果激发了第二次更大的爆炸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到底是什么爆炸了？那么直到昨天的晚上才会有一个明确的消息，说是爆炸物呢是主要硝酸类的化学品是主要的爆炸物。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什么爆炸了？难道涉事企业自己仓库里放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吗？那关于危险化学品的这种存储，企业是应该怎么来做？有没有相关的规范？有没有法律上的相应的规定呢？王令律师。 有的，我们国务院在很早的时候就颁布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嗯， 那么这个条例从法律效力等级上来说是行政法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法人、企业啊，它都应该来遵守这样的规定。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基础规范，但这个法律规定实际上这个行政法规已经规定得很明确了，包括我刚刚所说的啊，那么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那么应当根据它这个化学品的种类来设置相应的监测啊、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安全设施和设备，并且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的规定来对这个安全设施设备进行一个经常性的维护保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是吧？而且呢还需要在这个相关的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是吧？保证其处于一个适用的一个状态，是吧？所以啊，从我们现在刚刚您说的这个消息来说，说这个企业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这 显然是大家在疑问，说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到底什么爆炸了都不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所谈到的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一些啊，关于内容方面的一些瑕疵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政府应当是了解的。那么我刚刚也说了，是吧？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是吧？应对这种是吧突发事件的这种啊。应对，我们国家有法律规定的，我们是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那么其中就规定的很明确，就刚刚我说的是吧，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是吧这种灾难的危险源是吧进行调查、登记和风险评估 啊，你这个企业运来了这么硝化物啊，这种爆炸，我们知道硝化物是爆炸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TNT 的主要材料， 嗯， 啊，对于这种物品啊运过来了易爆，那么它应该及时的进行调查、登记和风险评估。那么同时，对于这种易爆物，硝化物实际上是一种易爆物，而且它特别容易用来制造炸药。那么对于这种设施，那么我们还有特别明确的规定，这种物品的存储、运输、生产，那还是要报公安部门去进行报备的。 嗯， 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我们的相关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那么想必对这些啊这一次灾难发生到底是什么引爆的啊，存储了什么物品，我想应当是比较清楚的。可能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它的政府的信息披露和发布是不及时和不全面的。 嗯，那么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危险品的存储哈，可能还会涉及到，比方说是这种东西危险，它和另外一种东西放在一起就更危险了，和第三种东西放在一起可能就会相对安全。那么中间到底谁和谁挨着放，这也是一门学问，可能这就不是在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不是在咱们这个法律层面来探讨的了。接下来咱们还有一点时间，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从昨天到今天，我看我的朋友圈里面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就是关于消防官兵的死伤，有不少帖子在指责说这次又是一个指挥失误，拿青年消防官兵的生命不当一回事，直接让他们冲到火场的这个现场当中，才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死伤。那么也会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消防官兵的职责所在，知道里边有险情，如果爆炸可能会发生更大的灾害，必须要进去灭火，所以不管是什么情况就得进去。双方的争论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不从专业救援，只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说，那么关于这种救援当中，咱们国家有没有这种法律上层面的一种规定呢？到底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消防官兵的这种指挥官，他是应该依据一个有没有法律上的一个禁止性的规定，或者是个必须去做的一个事情，指导他去下当场的现场的一个判断呢？ 这种判断呢，我们看有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消防官兵也好，包括我们的人民警察，那么他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是负有天然的保护义务的，这是他的法律责任。 嗯。 那么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啊，网上流传的很广的那一个图片，他是一个逆行者，逆行者， 嗯， 确实看了很令人感动。大家都在疏散逃离了，可是他还要进入危险的区域去进行救援。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是他的法律义务。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无论是从技术层面和一般层面来探讨，就是我们这些消防官兵都是很年轻的孩子，那么这一次这么多是吧鲜活的生命丧失，我们一方面对消防官兵啊是抱有尊敬感激，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感觉到无比的惋惜，这么多鲜活的生命就这么失去了。其实我们也有必要来反思一下，追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能够采取更好的措施。我也注意到可能有一些人来发布了质问的，那么也有一些人啊争论得很激烈啊去进行应对，但是我想可能有两个要点需要厘清。第一个要点，我注意到一种观点说这个当时消防官兵必须进去，为什么进去呢？因为周边500米范围内啊有民居。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必须进去的理由。如果必须进去啊，你这火场里面有人，我必须进去啊，我确定里面有很多人，那我必须进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火场里面，是周边有人，周边有人所应该做的首先是一个 疏散， 是吧，这是一个疏散，这不是你必须进去的理由。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进去之前一定要明确这里面是什么，如果是易燃易爆物品，我们不应该进去。 嗯，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有很多东西还是值得商榷反思和提高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财联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那朋友们，关于这一次的爆炸呢，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了，其中涉及到的法律点特别的多。那连续两天我们在关注这件事情，随着事件的进展，警法在线也会对这件事情持续从法律层面给予关注。好，再一次感谢王律师，同时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我是高婷，明天再会了。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